六，阅读课文。 我是母亲。我自豪我有这样一个称呼，母亲。我热爱我的这样一份责任，母亲。我看重我在生活中这样一种角色，母亲。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和所有的女孩一样，我喜欢抱娃娃，爱玩过家家，像真的一样为布娃娃忙碌，并认真地自称为我是妈妈。那时候不懂事的小女孩突然变得庄重，走路不再蹦蹦跳跳了，尖细的童声被努力压得低沉，装出像个大人的样子。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似乎就隐隐约约懂得，一旦做了妈妈，心里将永远装着一份关怀与牵挂，使你脚踏实地，不能轻飘飘由着自己了。而真正的做了妈妈，内心感受和小时候不一样了。在医院里，第一次从护士手里接过一个粉色的肉团团，我又高兴又紧张，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孩子。只有这时候，我才具体地意识到，我诞生了另一个生命，我是母亲，我生命将和另一个生命共同前进。不管多么艰难，我得拥有足够的力量。从此，好像确实强大了许多，能干了许多。要做母亲，要做女人，还要做人，哪一样都不可疏忽，都要认真对待。从此，便更加起早贪黑的忙碌，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更加严肃认真的生活。从此，我才体会到，做着母亲的女人，应该说很了不起。我们把自己全部力量发挥出来，并毫无保留地完全付出了。从此，我和别的母亲谈起做母亲的方法。真的，抚育孩子的过程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。孩子的纯真带给你的欢乐，能够补偿付出的辛苦。我很少抱怨带孩子的辛苦，因为心甘情愿，因为辛苦中有乐趣，而这份苦与乐在一起，实实在在地激发了我，唤醒了我，使我在做着母亲的同时，也成为了一个有力量的人。现在，儿子七岁了，长高了，上小学了，背着书包，是个小学生，小伙子了。可我拉着他走在大街上，仍然会经常地要求他，儿子，叫我一声妈妈，妈妈。儿子亲昵地叫着笑着，妈妈，妈妈，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种声音了。妈妈，妈妈，我非常的骄傲，我是一个母亲。